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93集，不亲白不亲。半夜，展昭吃了小笼包，和白玉堂一起回开封。刚才白玉堂不知道干嘛，一个劲儿用小笼包蘸醋。两人进了开封，就见众人都在了，貌似也是刚刚吃过宵夜。欧阳少征见众人回来了，就问： 抓到人了没？ 让他跑了。 包拯吃了一惊，众人也是张大了嘴，觉得不敢相信。林业火看了看他俩身后的阴侯和天尊， 这是多高的高手啊，你们四个都让人跑了。 不是。 展昭无奈将回鹘使者的事情说了一下。 回鹘的使者？有这种事？难道龙凤怪案还和回鹘人有关系？ 说起来，我那天在金庭驿馆门口看到一辆黑色火红漆纹的马车。 折影和紫影都点头表示也看见了。赵普就吩咐了几个影卫去盯着金庭馆驿那边，尤其要注意回鹘使团的行踪。展昭又问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收获，萧良说了一下自己看到过林业火梦境里的图案，已经飞鸽传书让他娘送画册过来了。众人都不解什么林业火的梦境。邹良看了看林业火，林业火倒是似乎也不介意告诉众人，伸手捏了捏小四子胖乎乎的胳膊。 你说吧。 爹爹，你给小林子看看病吧，小林子好可怜，一下雨就做噩梦。 一下雨就做噩梦？行医这么多年没碰到过这种怪病啊。 一下雨就做梦，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邹良替林业火将大致的经过说了一下，众人倒是彻底明白了，林业火之所以一到下雨天就闷闷不乐，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难怪大老远从西域赶来中原找原因，的确是叫人郁闷的一件事儿。不过既然萧良那头有线索，就等图册送来再说吧。最后赵普和公孙讲了一下他们在宫中查到的那个叫小东子的库房太监的事情。 你俩后来没去找他？ 找了，但是他不在。 不在？ 宫中太监能擅自离宫的吗？ 是跑了？ 莫非打草惊蛇了？ 那个小太监，我总觉得他不是一般的小太监而已。 为什么这么想？ 他当时撞到我的时候感觉很冷静，不像是普通的小太监。 的确，我和赵普都有些怀疑，他是故意给我们看他手上的纹身的。 那库房里？ 库房里的藏卷我们都拿回来了，鲍岩和庞玉正在书房看呢。 包拯摸了摸下巴，鲍岩阅览群书倒是常见，庞玉最近莫名也很爱看书啊。一旁一直笑眯眯喝茶不说话的庞太师满意地摸着胡须。 哎呀，果然近朱者赤，近包拯者黑呀！我家玉儿终于跟纹身公子们混到一起去，再不是和猪朋狗友喝酒吃饭了。 天色已晚，案件的进展却有限，该查的线索都查到了，但重要的线索却是断了。众人只好接着盯着回鹘使团，同时寻找那个失踪的小太监的下落。深夜，展昭回到房间，就看到白玉堂早已经换下了那套夜行衣，正在桌边不知道摆弄着什么。展昭凑近看了看，就见是那两块玉佩，一块完整的龙玉佩，还有一块碎了的凤玉佩。展昭突然玩心起了，绕到白玉堂身后，伸手一捂他眼睛。白玉堂嘴角微微地挑起了一些。 猫儿，你要干嘛？ 打劫？ 劫财还是劫色？ 不劫财也不劫色。 那你劫什么？ 劫衣服。 衣服脱下来。 展昭伸手拽白玉堂的衣领子，白玉堂见展昭放开了捂着自己眼睛的手，就伸手去抓展昭企图扒开自己衣领子的手腕子，有些吃惊。 你这猫还挺直接啊。 白玉堂刚才闭着眼睛有些久，因此双目略微有些朦胧，而桌上的油灯又亮，有些晃眼睛，于是他微微地皱了皱眉头看一旁。展昭被白玉堂抓着手腕，本来想跟他闹一下，反正吃饱了又不困，猫咪最爱的自然是玩耗子。不过白玉堂突然盯着桌子上的那一对玉佩不动了，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正在发呆。展昭凑过去，下巴架在他肩膀上，和他望一个方向，也没看出什么来，于是看白玉堂。 看什么呀？ 白玉堂皱眉指了指玉佩，随后又闭了闭眼，晃了晃头，再看白玉堂脸上露出了费解的神色来。展昭歪着头看着他，白玉堂突然转过脸，展昭靠得太前，因为太好奇，白玉堂转得又太快，因为太着急，而这么巧，这一下两边四片唇碰到了一起，感觉很柔软。这时大门被推开，天尊抱着小四子走进来。 玉堂啊，为师想起件事情。 展昭和白玉堂眨眨眼，都往后退了退，转过头。天尊也眨了眨眼，随后抱着捧着腮帮子张大了嘴的小四子就往外跑，跑出去还回头。小四子放开腮帮子关上门之后继续捧脸，天尊抱着他撒腿就跑了。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又对视了一眼， 怎么办啊？ 估计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明天小四子应该会告诉全开封的人，咱俩在屋里亲嘴。 展昭说完，白玉堂凑过来又亲了他一口。展昭愣了愣，歪着头看白玉堂，似乎不解。 反正都要被传了，那干脆将错就错，不亲白不亲啊。 展昭认真想了想，凑过去又亲了白玉堂一口，点了点头， 有道理。 于是两人在屋里认真的将错就错起来。至于白玉堂刚刚发现的准备告诉展昭的重要线索，早就让五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出人预料的，次日清晨，展昭和白玉堂并没有在满城风雨中被惊醒，而是听到几声敲门声后，房门被打开，小四子探头进来，圆滚滚的脸蛋加上圆滚滚的眼睛瞧着床的方向。展昭屋里本来放了两张床，不过最近两人貌似经常靠一起就睡着了，于是那一张基本都是小五在用。展昭已经醒了，靠在床上侧着脸拖着腮帮子看白玉堂的睡颜，见小四子推门进来就对他勾了勾手指。小四子钻进房间里轻轻关上房门，然后跑到床边脱了鞋子爬上床，白玉堂自然也醒了，瞧了一眼从自己肚子上爬过钻进展昭怀里的小四子，继续睡。小四子坐在展昭和白玉堂当中趴下，双手托着腮帮子看两人。展昭依然维持着刚才的姿势，一手托着腮帮子，一手捏着白玉堂一缕头发转转转。 怎么啦小四子？ 猫猫。 小四子瞧了瞧一旁睡回笼觉的白玉堂，凑到展昭跟前，展昭用白玉堂的头发蹭了蹭小四子的脸蛋。 我有事情要问你。 问呗。 你昨天和白白。 小四的话没说完，身边白玉堂动了动，展昭忍笑，又用他的一撮头发晃了晃小四子的脸。 怎么， 你俩昨天是亲嘴了吗？ 小四子捧着脸问，貌似还有些羞答答。 这个嘛， 明人不做暗事，敢做就敢认。 是呀，亲嘴了。 你喜欢白白吗？ 小四子张大了嘴，就感觉身边白玉堂似乎又动了动，展昭晃了晃他的头发，笑眯眯点头。 是呀，喜欢呀。 哦。 小四子捧着脸点头，身边白玉堂则是僵着不动了。小四子又拽了拽白玉堂的衣服，趴在白玉堂肩膀上问：“ 白白，你是不是也喜欢猫猫？” 白玉堂终于是睁开了眼睛，轻轻摇摇头。小四子一愣，展昭也眨眨眼。白玉堂看了看小四子，不紧不慢地开口：“ 我不喜欢猫猫，我喜欢展昭。” 展昭轻轻地咳嗽了两声，脸颊绯红，又伸手搔搔头，不过嘴角忍不住挑起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